王文书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马德哈写的？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是啊， 就是那天的事 儿。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让我赶紧去。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嗨， 哎呀憋不住，当时就要走。 哎，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哎， 他盖完章，科长走了。 啊，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是啊，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啊，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哦， 闹天宫猴戏。 哦哦，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嗯，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嗯，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哎呦，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哦，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啊。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啊，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啊， 我替你写 啊，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哎，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进电视猴戏呢 啊。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这出戏就1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啊。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呀，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好，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嗨，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嘿，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啊，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哦，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啊，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啊， 猴全放出来了。 好，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好，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哎呀，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嗯，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嘿， 这边咔嚓砰，暖瓶给摔了。 你瞧瞧，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啊，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你瞧瞧，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钟头， 哎，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你瞧瞧， 千万公司变破烂摊了。 哎， 全摔，这猴没用啊 啊，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哦，马德哈呢？ 马德哈调工作了 啊， 公园喂猴去了。 是啊，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是啊， 我还得感谢他。 干嘛感谢他？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啊， 要是买白熊香皂， 啊， 我准上北冰洋了。 是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1张嘴。 紫竹子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剪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在电台表演的买猴获得了听众的肯定后不久，又获得了名场演出的机会。对于即将到来的检验，马三立非常兴奋。那是在天津工人剧场的一次演出，马三立这次的买猴得到的是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潮水般的笑声。此后10来个省市电台都要求转录，各地观众听众的信件则继续飞来，许多机关工厂要求去慰问演出。马大哈出名了，好像全国10万人口中突然添了一位新成员。到后来啊，马三立的买猴甚至连毛主席都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然后红九再告诉您。 我呀， 啊， 是个歌唱家。

有爱人了吗？那个爱人有了吗？ 什么？ 那个你爱人有小孩了吗？哎， 有了 啊。好， 一个 几个？ 一个。 真的？ 瞧 哟， 怎么了？ 向您学习。 太客气。 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响应号召，挺好啊。 夸奖了，夸奖 了。好，了不起。 和尚啊，您结婚了吗？ 我结过了。 有小孩吗？ 有过了。 有几个？ 没告诉你吗？过了。 什么叫过了呀？我是问你有几个。这儿说不是一样吗？ 这儿你挤兑我不是吗？ 怎么了？ 当着首都这么些位观众同志，我怎么说呀？ 你看 我这人脸皮薄、嗯、我一说出来大伙一笑，我回到后台我自杀了，你负责任。你啊， 至于这样？告诉你得了。没人笑话你。 没有吗？ 哎，几个孩儿？ 既然没有我就说了。 哎，几个？ 他直看我。 谁看你啊？ 谢谢你。 没人看你。几个？几个？啊， 有笑我的你负全部责任。告诉你， 负责。你有几个孩儿？我说你什么毛病啊？啊， 这脸都红了。你瞧这真不成。 你至于这样吗？我告诉你得了，没人笑话你。有笑话你的我负责。 好嘞、啊、 几个孩？ 反正今儿我也豁出去了。反正 何必呢。几个？ 九个。 还 一个？真是你就 到现在 哎， 你有九个孩儿啊？ 你要给我咬死俩怎么着？你 干什么玩意？ 你那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你让大家瞧你这， 你有九个孩儿， 干什么来？这是？你这什么武器？你这是？ 我是说你小孩太多了。 啊是啊，我太多了，你也别太狠了，你这个。 谁狠呢？ 孩子一多就影响大人的工作学习身体健康。 是啊。 你瞧我没有？ 你怎么了？ 这九个孩子把我累这模样。 哎呦，瘦点儿， 脑袋不大点儿，往里抠老眼儿，脖子像酱杆儿，身上赛搓板儿。 行，不用干。 你们的孩子都有名没有啊？ 啊，有名。 你们那多好啊。 哎，你们孩子有名没名啊？ 原先有来着。 后来呢？ 后来我记不住，都改成代号了。 我说您那大号叫什么呢？ 大号叫大毛。 哦，二的呢？ 二毛。 三呢？ 三毛、四毛、五毛、六毛、七毛、八毛。 九毛。 错了、 啊、 老嘎子不叫九毛。 叫什么呢？ 老嘎子叫截柱。 那怎么叫截柱 啊？他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就是后边有多少我们都不要了，到他这就截柱了。 瞧瞧这个 孩子一多呀、 啊、 每天早起床就是一大关。 怎么是一关呢？ 哎呦，那九个孩子不好喊呢。 不好喊？ 你脑筋不好使，嘴皮子不利索，落个仨俩的他就不起来了。 是、啊、那怎么办呢？ 我爱人有两下子、 哦、 那也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是啊， 每天早起来往二门那儿一站、 嗯、 一喊出来嘴皮子溜着呢。 怎么喊？ 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七毛、八毛，接着起床。 喊得可真利索。 喊得够利索的。 哎， 起床以后就乱了。 乱了。 大毛把背心穿反了。 嗯。 二毛把袜子穿拧个了。 呵。 三毛四毛俩人往一个裤头里伸呢。 是啊。 五毛六毛那边打起来了。 你看看。 七毛八毛跟那儿抢糖吃。 哦。 哎，就人家小杰柱有两下子。 嗯。 一声不响的脸冲着墙。 那儿玩呢。 往枕头上浇尿呢。 你还更厉害。 这白天不管怎么乱呢 啊， 好歹你瞧着他都活蹦乱跳的。 是啊， 他有点意思。 哎， 到晚上我一瞧坏了。 到晚上怎么了？ 有俩打蔫儿的、 哎、打蔫儿的。 这俩全这模样了、 啊、哎呦，这是病了。 哎，我一看坏了 啊，